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是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更值钱，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小冰。 那上一周呢，我们是为大家分享了一位资深猎头的经验之谈哈，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猎头这个行业的故事。这一期呢，我们将走入一个特别神奇的世界，那就是程序员的世界。哎，咱们今天来看一看程序员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印象中那种呆板有点木讷的形象呢？他们的职业生涯该怎么去发展呢？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德米兼职联合创始人、技术副总裁王军先生。王老师好，打个招呼吧。 珊珊好，大家好。 真开心，头回有嘉宾说珊珊好，很亲切，你知道吗？以前都是直接说这个主持人好。这个爽朗的笑声来自于我们非常熟悉的更值钱制作人袁伟老师，欢迎袁老师。 大家好，我是大袁。 以及还有今天咱们这个非常熟悉的问题代表小北同学，也先打个招呼好了。 大家好，我是小北，珊珊姐好。 哎呀，懂事儿，懂事儿。咱们今天聊的是程序员这个职业哈。其实说起程序员，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印象浮现在脑海当中，格子衬衫， 双肩书包， 双肩背，对， 对， 黑框眼镜，不苟言笑。你调戏他的时候他还害羞。所以我觉得好像王总肯定见过许许多多的程序员啊，也是技术副总裁。程序员的形象真的就是这样的吗？在您看来。 因为程序员呢，他这个形象呢可以说起源来自于互联网的人文化，自由探索创新。 这听起来很像某种比如说亚马逊人的起源。 程序员这个职业呢，因为第一他不需要拜访客户嘛，他也不需要抛头露面，一天最多的时候就是面对自己的电脑，所以说呢他的主要的着装啊就是以这种舒适为主，